心肝宝贝，不要怀疑，最爱就是你。学习不要干着急，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，坚定不移。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，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。心肝宝贝，不要怀疑，最爱的是你。 Andy 刘德华演唱《心肝宝贝》，对方不对你呵护备至啊，通常你会特别痛苦啊，说凭什么？为什么？其实呢，这样挺好的，至少将来你不会不舍得离开吧。能够拴牢一个女人的心，未必呢是爱情，而是呵护啊。同样的道理用在男人身上也是一样。很多男人会说，我没有去寻找，或者说我没有和一个真正的我特别爱的人结婚，步入红地毯，而是找了一个蛮合适的啊。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，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够打败你爱的，因为人性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。我们孤单的来到这个世界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够对自己好，能够把自己当成心肝宝贝。继续要听的歌，顺子和萧亚轩 And I Know。 Thank you. 自萧亚轩 And I Know。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，在懵懂无知的最初，然后呢经历一些坎坷，经历一些波折之后，就会说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你在汹涌的车流当中疾步的行走，有时候会将信仰铭记于心，有时候呢又漠然的忽略掉。你在不得不面对的生活当中遭逢惊喜，失去爱人，得到片刻的安慰，又在下一个拐角碰到一些新的沮丧，在伤痛当中一夜长大，又在短暂的快乐当中找回一些少年的眼神，这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。生命没有绝对，关系也是。继续要听的歌，安妮，王杰。

很多人向往自由，但是真正的自由也是变相的不自由。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彭坦和春晓的《我们的小世界》，标准意义上的甜蜜情歌。是彭坦和春晓，他们两个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已经结婚四年了。每一年他们都会出一首关于他们爱情记忆的纪念单曲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宥嘉的《勉强幸福》。 感谢你记得生日。

1998年《誓言谎言》专辑当中由李翊君演唱的《雨蝶》这首歌呢，还有一个版本是李丽芬所演唱的，作词人是许常德，作曲人是张宇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动力火车，曾经动力火车的《当》和刚刚李翊君唱到的《雨蝶》都是《还珠格格》的主题曲哦。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。 Thank you.